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自从张国荣去世之后，世界各地的歌迷，包括他生前的音乐方面的好友，每一年都坚持为他举行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2012年，环球唱片为纪念张国荣而发行了一张翻唱专辑。这个活动是由林夕以及梁荣俊策划发起，而环球唱片也召集了旗下的歌手，重新来灌录了张学友生前的经典的作品。在这张专辑里面，我们听到了很多重新拿来被演唱过的作品，赋予了他新的生命和意义。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林忆莲翻唱的《路过蜻蜓》。 若你没法为我安定，宁愿同到流浪旅程，不怕面对这无常生命。若你没有愉快心情，害怕年岁谁欠你情，瞌了句眼都侧耳倾听。若我就这路过蜻蜓，留下能被怀念情，去耗着我这片热生命。让你被爱是我光荣，无论谁在嫌我煽情，不笑纳也不必做定。我为了感动谁笑，又为了碰着谁，看着你的眼勾引我的泪，流入空虚，不希望会感动谁，只怕我会比你累。爱是你的爱，不吻我的嘴，又凭什么流泪？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和张国荣的原作呢，是有一些编曲上的差别的。这首歌我记得张国荣本人也非常的喜欢，他的作曲是陈小娟，而作词是林夕。张国荣当年说，陈小娟是他从来没有合作过的作曲人，但是林夕呢，是他非常熟悉的作词人。当时他只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美，再加上林夕是一个永远都不会错到哪里去的填词人。因为张国荣自己拍戏又唱歌，所以每一次拿到林夕的作品，他马上都会联想到一个画面。他说他个人认为路过蜻蜓是一场三角恋爱的故事，所以我们从这首歌里也可以听得出来若即若离的态度和怎样义无反顾地去对待喜欢的人那种爱的感觉吧。而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听一首温柔的情歌，这是杨宗纬《让》。 我想要找到一丝挣扎在你脸上，可是你美得冷得淡得像月亮，等着你的那辆车当山一下，想催你草草断了我们的过往，约好要每年回到初拥吻的地方，画一个记号写下相恋的感想，等明年我剩一个人坐在堤防，该唱首什么歌来记爱的傻，让你逃亡，又让你回航，让你依赖，我也让你倔强，只要你微笑，带一点感动的泪光，我就得到可以再给的力量，我让你飞翔，又让说话，我让你渴求，我也让你奢望，我还以为爱就是要体贴的退让，我们一起开的罗马，你却跟他拆了城墙，踩过我用挚爱建筑的天堂。写下相恋的感想，等明年我剩一个人坐在堤防，该唱首什么歌来纪念爱的傻，让你逃亡，又让你回航，让你依赖，我也让你倔强，只要你微笑，带一点感动的泪光，我就得到可以再给的力量，我让你飞翔，又让你说谎，我让你渴求，我也让你奢望，我还以为爱就是要体贴的退让，我们一起开的你却跟他拆了城墙，踩过我用挚爱建筑的天堂，太绝对的爱变成了活该，朋友要我责怪，我就只想重来，也许这就叫爱，我让你渴求。

需要得不清静。被人火更吸引，摩擦一刹火花比星光迷人。被得到你的感逼真，被暗恋更黑暗，比个心碎不安怎更信任。但不可预计的遥远，如果放意乱忘，谁情愿闪躲。如果可以快乐，谁情愿忘掉什么。主仍有权去憧憬，信不过感情，从未谋面才像爱情。或者太心要先去偷情，为了减一个愉快罪名，能留难片好风景才去认命，才不再需要得不知情。 连续听到了几首歌，都是来自于环球唱片2012年对于张国荣的纪念专辑《浮想联翩》张国荣音乐会当中的作品，像林忆莲的《路过蜻蜓》，像刚才听到的莫文蔚的《偷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呢，也是对张国荣充满了敬意的后辈，他的名字是陈奕迅。在众多怀念张国荣的艺人当中，陈奕迅曾经在自己的巡演当中，每一场都会演唱一首张国荣的歌，向偶像致敬。而且他也在专辑当中的形象上克隆过张国荣，以张国荣经典的飘逸长发造型出过镜。无论是唱歌还是扮相，陈奕迅想要表达的都是对张国荣无尽的怀念。 如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明日好景忽远忽近，仍愿抱着这份情没疑问。任面前时代再低气温，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任未来存在哪个可能，和你亦是最后那对变更。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仍然能相拥才不怕骤变，但怕思念。唯愿会及时拥抱入眠，留住这世上最暖一面，茫茫 一天。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仍愿抱着这份情没疑问。任面前时代再低气温，多么的庆幸长夜无需一个人。任未来存在哪个可能，和你亦是最后那对变更。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仍然能相拥藏不怕骤变，但怕思念。唯愿每及时拥抱入面，留住这世上最暖一面。茫茫人海取暖度过最冷一天。唯愿在剩余光线面前留下两眼为见你一面，仍然能相拥藏不怕骤变，但怕思念。唯愿每及时拥抱入面，留住这世上最暖一面。茫茫人海取暖度过最冷一天。 这首歌叫做《最冷一天》，作词是林夕，而他的作曲是陈小霞。不知道你是否熟悉这首作品，很多的歌迷事实上都是在张国荣去世之后开始慢慢的更多机会了解张国荣这个人，包括他所有的作品。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称为后张国荣时代。无论你是在一开始就喜欢上张国荣的那一些人，还是后张国荣时代慢慢开始了解他的人，我觉得对于音乐的接受度都是不会改变的。而陈奕迅呢，被认为是香港流行音乐新时代的指标人物之一，他也通过音乐在表达自己的思念。接下来我们在大牌主打歌继续要听到的这位呢，跟陈奕迅同属同一个经纪人旗下，自我又充满了神秘感的王菲。据说当年他跟张国荣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而且两个人在私下里还是相当要好的麻将搭子。接下来这首歌却跟刚才我们描述的温馨的场景相去甚远，这是一首有实验性的感觉的作品，《寒武纪》。 故事从一双玻璃鞋开始催促，灰姑娘还没有回避，不懂小王子直到一点远长出地。

村庄。屋檐妈妈的水，屋檐忧伤别困扰他，屋檐童年的岁月，屋檐梦中的天堂，屋檐妹妹的水，屋檐思念的歌谣。 夜里妈妈深深熬煎呼唤浪迹天涯的游子，夜里游子的少流水淋湿的伤悲梦，种下那个山地泥泞来自天堂的声音，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带我到山顶》，它是由中国好声音的学员吉克俊逸带来。因为吉克俊逸从小就生活在大山深处，是彝族人，所以他的歌曲里面有很多民族性的东西，再加上他后来在都市当中成长，他的音乐有很多的冲击和融合，也被他的老师称为是比较有国际性的感觉的一个歌手。你从他的歌里面常常听到世界音乐的那种宽度和广度。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一小节继续听来自于选秀节目《中国好声音》当中非常出挑的几个声音。接下来的这个女生，她的声音让人过耳难忘，矜持。 你微笑不代表你想拥抱，你的拥抱不代表一切美好。如果说梦想是一个寄托，爱情的痕迹往哪里找？我眼睛最后